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跟星空法师做访问了。啊？什么？啊，没所谓了，反正他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 我听得懂。 excuse me? Pardon, please? 我有学中文，我可以。其实我是中文系。 啊？为什么？法师，您不是捷克人吗？ 我是捷克人，没有错。 为什么您会学习中文呢？ 其实我长大在捷克，捷克以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捷克人没有机会出国。那我小孩的时候，只是欲望去越远越好，所以那个日本跟中国最远，所以我开始学日本话跟中文，希望未来我能够旅行到很远的地方，就这样。 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我还以为您学习中文是因为要学习佛法，要学习中国的佛法。 其实不是这样，我很早就开始学中文。 那为什么您后来会去了印度、日本还有斯里兰卡等等不同的国家去学习不同传承的佛法呢？这因为有一些华人呢，华人的佛教徒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宗派是最好的啊，有时候甚至会批评其他的宗派。可是在西方好像没有这个情况，这个情况比较少一点。在西方好像您一样，就是不同的传承的佛法都有学习。为什么呢？ 西方我们完全没有佛教的这种背景。所以碰到佛教，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样的看法，很多不同样的概念。其实南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都有影响。所以有的西方人先碰到南传佛教的老师，有的汉传还是日本、韩国禅的老师，有现在越来越流行就是藏传佛教。多半西方人碰到佛教就是藏传的佛教。早期多半西方人学佛法就是靠南传佛教，现在多半学藏传佛教。 那么对于一些的佛教徒，他们就是那个宗派的观念很强啊，他们就是说自己的宗派是最好的，其他的都不好的啊。对于这一类的佛教徒， 欧洲一样，因为我们人分别心特别强， 对， 所以你接受不同样的看法，不同样的概念，你一定会以为这个概念再好，别的概念不好，因为我们的就是还没有真的宗教的纪念的心，就本来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分别。所以你特别你接受不同样的概念，你不是你的自己的自己的文化，那你特别要强调这个概念再好，我的本来的概念不是很好的，那很可惜，我们的心就是这样，都在分别， 对，很可惜啊， 我们人分别心特别强，所以难怪你接受别的看法，你一定会执着，所以不但是藏传还是汉传佛教的问题，其实也在西方这个问题特别明显。 西方也有吗？这个问题 分别心很强。 如果他们接受藏传佛教，他们会像南传佛教，就是小小的。如果是南传佛教，那他们会像南传佛教才是真的佛法。汉传佛教是后期他们家，不是真的佛法。只有巴利文才是真的佛教的院，真的传。这种看法很普遍。 可是佛法本来应该不是这样吧？佛陀也没有这一种宗派的 分别。佛没有这种分别，都是我们人的分别。佛不会有这种分别，所以佛没有分别大乘还是小乘，他教依照我们人的需要，不同样的看法。 对啊，佛陀没有分别，分别的是我们， 是我们。 那么净空法师，您这一次来香港，您会有两天的瑜伽行派之止观修习工作坊。那么大部分香港人对瑜伽就是 yoga 的认识呢，就只是一种跟印度教有关的运动，就是这一种 yoga 了。那有一些更会误会，在佛教也要练那种的 yoga。 其实在佛教里面 yoga 是什么意思呢？ 其实瑜伽的意思， yoga 的意思就是相应，跟西方用 religion 很相似。religion 也是其实相应， religere 重复接在一起，接在一起跟什么？跟我们的真的我，还是真的心。 对， 真实心。就是yoga 有两种，不管是佛教还是印度教还是吉那教，有 y yoga 也有内 yoga。 y yoga 就是那些动作，还是调息，pranayama。 内 yoga 就是三昧科学。三昧科学才是真的 yoga。 那个 y yoga 就是准备三昧的课程， 就是准备禅定。 禅定在印度这些所有的印度大宗教，三昧就是解脱的意思。我们不管是印度教、佛教还是吉那教，所有的本来印度宗教都是强调这个道理。真的 yoga 就是三昧学。 那您教的是外的 yoga 还是内的 yoga？ 两个都重要。 两个都重要， 都重要， 两个您都会教。 是。 那么另外呢，您有九天的禅修营在这一次香港的活动里面，那个禅修营的主题是呢，思无量性作为止观修习之方法。那么谈到止观呢，有一些佛教徒会以为止观都是空性的禅修，有关 emptiness 空性的禅修，而且是很高层次的一种的修法，还没有修习好念死啊、无常观、四圣谛、四无量心之前呢，是不应该去修习的。这一种的观念正确吗？ 不正确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佛教的 yoga 就是止观。佛教的 yoga 是止观而已。所以没有些止观很难了解真的佛法的意思。刚才我有讲佛法的意思就是智慧。没有依照佛法，没有修止观，那没有办法了解真的佛法的意思。 那止观不一定是跟空性有关吗？就是修其他的题目也可以吗？ 有关，不过空性来实践空性需要准备。所以准备就是道业，道跟道果是不能够分开的。 刀跟果不可以分开， 不可以分开。 那修习四无良心也是一种的准备吗？ 也是很重要的准备，特别为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是最重要的准备。 是吗？为什么最重要？ 因为我们的手，我们的感情，情感控制我们的心，心是靠情感。我特别强调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的轮回还是我们的解脱，都是靠怎么我们能够把握，我们的情感。 那这跟四无良心有关系吗？ 当然，四无良心让我们的心观，所以心观心，就是情感观自然，情感观就心观，他们在一起是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，因为手跟心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。那个手是心的一个心的过程的基础，心的过程是靠手。 那么四无良心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感呢？ 是无良心，无良心就是感觉无良，因为感觉有限制，有烦恼，所以心有烦恼。如果感觉没有烦恼，心也没有烦恼。 就是修习四无良心，就是要把心扩大嘛。 要把心扩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特别为我们现在的人，因为多半众生都很紧张，那四无良心就是来拉开。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心， 那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可以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感觉，那很好啊。那么谈到那个情感呢，感觉了，您还有一个开示，那个题目叫做以佛法培养正面情感。可是呢，有一些修行人却认为呢，要解脱的话，就要断除所有的情感，这个正面的情感也要断除。正面的情感，他们说也是轮回的因呢。这一种看法正确吗？ 佛法究竟佛法是超越手，超越手还是在手里面，不过不执着，不拒绝，就是超越单嗔跟痴，这是。解脱手，解脱手就是解脱心，他们是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都有我，我们还不是罗汉，我们还不是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还是罗汉，他们再有超越我，我们还是在我，所以四无良心是来扩大我们的我，从培养从小我小感情小情感小心培养大我，这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压迫我，我们要了解我，了解小我才能够培养大我， 所以我们也不能压迫我们自己的情感，对不对？ 不能够压迫， 就是培养正面的情感，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。 所以，四无量的修行要培养跟正念，正念正知的修行，这样才能够深入佛法的意思。四无量心不够。是正念也不够，两个配合在一起是对我来说理想的修行。 那刚才法师您谈到这个四无量心呢，就是对于现在的人特别有需要的。那么其实 好像香港这一种现代的都市呢，这个物质很充裕，还有科技很发达，那么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思想都引导向物质的层面，或者是一些实力的层面。那么就是灵性的一方面好像跟我们距离很远。那对于好像我们这一种的都市人，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？ 那就是正念的修行。 正念的修行。 因为我们的真的几年都是现在的几年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，所以我们的烦恼都跟过去跟未来有关系，所以一定要修正念，才能够了解我们的烦恼的因缘。如果没有正念，那都在烦恼，不过不了解烦恼的因缘，烦恼都是在过去跟未来的心，现在的心比较不会有烦恼。那正念的修行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修。 那就是要保持正念，活在当下， 这样才能够渐渐了解那些单纯痴的因缘。这个叫修行，其他的就不算修行。 那么谈到这个问题了，就是在捷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嘛，那么刚才谈了我们在香港这种都市里面怎么样去修行，那么好像在捷克这个地方，您为什么会想到要修行，要去学习佛法呢？您最初不是要想学中文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吗？ 其实我完全没有宗教的背景，我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以前。不过我劝发，我自己有感觉有这种需要，因为我们都奔到苦，那些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，那些理论其实没有什么能够真的帮忙我们，所以有宗教才能够处理那些问题，怎么面对苦。 为什么您会选择了佛教呢？在佛教在捷克本 身，因为我对宗教发兴趣，我又觉得佛教是最有智慧，不需要相信什么，你要做自己的经验，佛教就是强调这个道理。 当时在捷克没有太多的佛教嘛，所以你要到日本、到印度、斯里兰卡去学习。 不是这样，我19岁、20岁的时候，已经那个时候苏联进入我的国家，我就变成移民，就没有住在捷克，住在不同样的国家。那有不懂有哭的经验，到处跑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那我觉得佛教很有帮助，所以我开始学佛法。 原来是这样的，就是法师您过去经历了很多的磨练，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那个佛法上的成就啊，所以非常的随喜赞叹法师。那么很感谢星空法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，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啊，自己过去的磨练，还有也给了大家很多的佛法的知识还有建议啊，谢谢法师。 不敢不敢 希望下一次在这里可以再见到您，谢谢。